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闪耀，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到了21: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正在收音机那一端，正在网络另一端的所有的你，周末快乐！2018年的3月31号，星期六，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都会有你的好朋友 DJ 麦陪伴你来度过最最不一样的音乐周末。那在星期六的晚上9点钟，星期天的晚上10点钟，我们用两三小时约上几个好朋友一起来收听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会发现周末真的不会很寂寞。今天晚上呢，也同样哈，跟大家呢分享很多好音乐的同时，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在新浪微博直接很简单的方法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或是呢想要去传递的一份祝福和心愿，想要有一个小小的不想告诉任何人的表白啊，但是呢你发到微博上之后呢，所有人都会知道啊。不光微博上的人知道，通过我们电台节目听到的这个你的祝福、你的告白啊，都可以呢让所有人知道。所以呢，你这个慎重啊，慎重。你看，不知不觉已经到了3月的最后一个这个周末，同时呢也是最后一天了啊。那3月份过得这么快，3月对于我来说很特别啊。3月呢是我的生日周，因为呢已经收到了很多收听我们啊麦麦节目的听众朋友啊，看过我之前写的那本《不声色不青春》的这个书的读友啊，听过呢我写的像《贴你》啊、《最下百字情书》这样的歌曲的这个歌迷朋友，最近呢还多了。我之前不是在那个上周节目里讲过吗？有很多在外地的听众朋友、粉丝朋友呢，因为呢听过这个我的《百字情书》彩铃版，变成我的彩铃之友是吧？我现在变成你的彩铃铃友是吧？哎呦呦，这清明节快到了哈，不是铃友啊，彩铃友啊，彩铃的朋友啊，熬不回来的感觉哈。那今天晚上无论呢你是谁，总之呢我们通过在空中的相会就是一种缘分了。希望今天晚上可以呢在节目当中遇到你，也可以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全拼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麦家族的微信群，快快行动一下。 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

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今天呢已经更新到了2018年的03030303，怎么卡住啊？2018-03-31，3月31号直播点歌贴已经发布了，各位可以在新浪微博的麦家族来点歌。好像一下说了很多的互动方法，你总是有一条适合你啊。首先呢，感谢一下，虽然不是沙发的啊，今天沙发是皮卡瑞了。没了沙发，二层三层都归你的新岛同学。今天呢，要特别对新岛讲一讲，谢谢你，以及你们家的那位 Honey 哈。今天他们两个人呢，在电台的这个后门，然后呢等我。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时间到的哈，因为我是匆匆忙忙的这个赶进直播间的路上，突然发现，有两个人，有两个黑影，拿了好多礼物。还有一大束非常漂亮的玫瑰花，谢谢你的生日礼物，谢谢你代表了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哈，然后呢对我送出的祝福。就我的生日3月29号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说了啊，三月份呢是我的生日季生日周啊，我们就以每次过生日，因为有了很多这么多的好朋友，电台里的朋友啊，生活中的朋友啊，粉丝朋友等等，让我这个生日总是过不完哈，每天都可以很幸福的去享受一份甜蜜和祝福。感谢你，沧海新岛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车里还是那条路，广播里还是熟悉的麦同学的声音。如果不是一盏盏路灯提醒我是晚上，不是上班路，还真的以为自己穿越回来9年前，泪奔了。你信吗，麦同学？我当然相信啦，这就是一种情怀。前两天呢，我碰到了一位演员朋友，他呢，我就不说是谁了哈，以免有这个蹭人家热度的这个嫌疑。一位呢这个很红的演员朋友我们也是刚刚认识，他说麦同学，原来你就是那个麦同学啊，我们应该很久很久就认识了，大约是在09年10年的时候，算算我们认识多久了。我一想，哎，这个这虽然你也蛮红的，但是我确实没看过你的戏，不好意思。他说不是， 我听你的边走边唱上午十点档的时候，哇，怎样怎样，给我讲了各种他听节目的这个心得。我那时刹那发现啊，其实做广播节目做电台节目不光是说给自己一个兴趣的一个出口，更多的是呢一个特别的缘分的一个表达和连接。无论呢他是艺人朋友，这个演员朋友，还是呢像今天给我送出礼物的这一对，这个啊，这听众粉丝 CP， 哎，你俩不会是听我节目认识的吧？啊，还真，你别说，我这节目还真促成过很多一对对姻缘，而我本人却还是一个人，这说得过去吗？啊？对，这跑题了啊。就是呢，他说到说，听麦同学的边走边唱这个节目呢，包括呢到后来的下午三点档的这个鲜辣麦克风，再到呢现在的周末才可以听到的一个限量版本的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他会发现虽然时间过得很快，但是这个人怎么都没有变呢？这感觉都没变的样子啊，也是一种青春的记忆。他想到那个时候的自己和现在的这个成功后的自己等等啊，或是成熟之后的自己，有了很多的改变啊。但是呢，我就是像刚刚那个宣传片里说的一样，完全没有变化嘛，对不对？永远都是一个人嘛，对不对？你看你们都成双成对的啊，这个是吧？所以我这节目我再改版再升级，估计即将变成这个婚庆节目。给自己征个婚什么的啊，这征婚有点远啊，征个恋爱什么的啊。好了，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松中，就在你不变的最熟悉的频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通过网络收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同样呢要照顾一下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无论你在哪里哈，都可以呢及时来互动。我们节目正在直播中，邀请你加入麦后。听电台节目是一种情怀，听麦麦那么久应该也是一种很特别的情愫。虽然呢像刚刚那位听众新导他说的一样，瞬间感觉到好像呢有点穿越的样子哈，回到了九年前听节目的时候。虽然我们回不到这个西元前呢，但是呢用音乐可以勾起你第一次听一首歌的情绪。来自周董，爱在西元前。还记得你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自己的模样吗？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下线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Let's light it up, let's light it up until our hearts catch fire. And show the world a burning light that never shines so bright. We'll find a way, we'll find a way to keep the cold night from breaking in over the walls into the wild side. The hunger's satisfied. 巧克力，当青春懂滴滴答，小小市场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节目《王牌对王牌三》于昨晚播出第十期节目，节目中刘嘉玲遭遇搜包惩罚，首次曝光了一张神秘人照片。王源则在踢板子环节秒变运动健儿，不仅翻起了袁氏跟头，还在游戏中大秀回旋踢，引得全场尖叫不断。今晚十点，演员任嘉伦将登上节目《经典永流传》的舞台，献唱一首诗词新唱《琵琶行》。这首歌经过新编词曲，加入 rap 和舞蹈，将低吟前唱和动感活力相融合。近日，生机无限在北京举办发布会及看片会，总导演王彤以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相关专家到场并致辞。这是急诊科医生原团队再次制作此类医疗纪实题材节目，节目主题曲《陪你的路》由白举纲演唱。生机无限节目通过101个固定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拍摄，记录急诊科、产科、儿科中医生、患者、家属间的故事。节目将从4月2号起，每周一到周四19:30在湖南卫视播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闪耀。 周六晚9点， 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3、5好友， 2、3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回归第二趴，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一首歌曲，让我们回到了青春的学生时代。 我曾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没有就是 喜欢 属于你的旅行， 帮你实现心底所有期待。

希望刚刚在节目里面点歌的这位同学呢，可以呢拥有一个快快好起来的心情啊。其实呢，工作不顺利，相信每一个年轻人，在创业的人，包括呢在城里面、都市里面生活的人，都会遇到。怎么样调节好自己的心情，把这种状态呢迅速的扭转，然后呢给自己更多的动力，找到呢更多更多可以让自己兴奋起来、嗨起来的点啊、快乐起来的因素很重要。希望我们节目呢可以做你这样的朋友啊、加油加油！给你一首小情歌，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微博麦家族麦后的点歌贴下面的自由奔跑散步同学又来啦，他说的麦同学各地卫视的相亲节目呢你可以上一上啊，总之呢很会这个会很欢迎你的，隔着老远都感受到你的深深的怨念哈，这么多年了大家都成双成对了对吧，这陪伴大家那么久，而自己却还是一只单身汪，他说总之珍惜单身吧，以后会很怀念的啊。今天想点一首 Rose， 放一首中文版给你， 躲在花园里 花 起了花衣服，花儿成了他的保护色，他买了多余的匣子，捡起 起了 confidence， 冲洗了发霉的皮肤，也风干了。我可以见你了，他说，打算让你再看一眼完美的模样，然后再从你回忆里根除。 不太安稳，你会为我 默默留下一盏灯，其实你知道匆匆忙忙有多少人渐渐丢失了单纯，许多年之后在哪里安身，是否还能拥抱这样的温存。其实我知道与你而言我只不过是个匆匆而过的旅人，其实我知道与你而言我只不过是个匆匆而过的旅人。是个匆匆而过的旅人， 要做彼此心中最最难忘的那一刻，还是做匆匆擦肩而过的那位旅人。有的时候缘分的很特别，缘分很奇妙，在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你遇见过的人都是生命里面最最不能替代的一个人吧。21:53，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在新浪微博麦家族麦 home 的演歌厅里面的桑尼星，他说这么老的歌曲，哎，你这我们节目里不能说这么老的歌曲啊，真是让这个艺人朋友听了你多不开心啊，这么经典的歌曲，这么大气的节奏，这么永不褪色的永不褪流行的编曲，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多艺人朋友吗？你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跟这个时下的年轻的这小朋友啊，然后这个年迈的这个老，哎，年迈，总之呢就是会聊天一点哈。这个桑内星他说想听一首断点啊，来听听呗，麦同学，看看你能不能找到。什么叫我能不能找到？拜托，断点这首歌可是我本人的 KTV 成名之作。你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在山东台，然后呢也会这个经常跟随台里呢去一些演出啊什么的，我最拿手的就唱这首。我吻过你的脸，然后怎么唱？ 虽然你现在不在我的身边， 对吧？好久没唱这首歌了，对，断点。他说别着急啊，你看这年复一年，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过去的都会过去，该来的也都在路上，一切都是刚刚好。所以你这句话是在安慰刚刚那位工作不顺利的朋友，对不对？大妞同学啊，啊。希望每个人呢在三月份的最后一天，其实呢当做一个小小的结束，同时呢又是一个新月份的开始啊，然后呢可以把自己在三月里面的快乐呢继续的延续下去，把三月当中遇到的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全都抛到脑后，全部忘记它，对不对？接下来的月份呢会有更多美好在等待你，不要忘记有烦恼有快乐都要跟麦同学分享，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或是呢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以及呢像刚刚在麦家族微信里面报道的众多同学一样，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 Radio Star，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也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无鬼，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咒。 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